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会遗忘。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 这里是经典九九，我是主播银琪。作为一个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黄凯芹，他为香港歌坛贡献了无数的经典作品，比如黎瑞恩的《雨季不再来》就是由他作词作曲的，而接下来的这首《情深缘浅》同样也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，而词则是林夕操刀为他做的。于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在这片俗世红尘里被演绎完成。 知道谁令你倾慕，然而别让他吧来向我转告。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，如梦在局中被旁日运送。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节对我亲自说、如何地婉转，如何决绝，全部在暗示

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，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其实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，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，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，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小弟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 多么改变自己。 你要做的不是设置朋友圈仅三天可见，而是狠狠心将那些你并不欢迎的人从你的朋友圈里清除，改变令你困顿的社交，网络上的也好，真实的也罢，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逃避。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两个人唯有彼此坦诚相待，才算得上真正的朋友。 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浩涛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味。 So

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在天空尽头。

将是我唯一的